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带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 见到新朋友总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是有些比较害羞的人见到新朋友的时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今天晚上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依然带来的这样的 R&B 的专场，请来的其实都不算是新朋友，对于我而言，但是对于他们彼此而言呢，却是新鲜的存在。所以今天晚上会是一个尴尬的还是一个非常有默契的，我们共同见证。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互动。来，欢迎两位新朋友，你们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哎，果然互相谦让的嘞，没有人愿意打招呼，那就全程不要听你们说话喽。用前面的麦克好不好？嗯， 我这个耳机。Hello， 大家好，我是沈克 Nick Shy， 耶、yeah ， 沈克之前来过九七四 Live Show， 上一次是带来了上一张 EP。 第一张 EP 吧，现在已经发到第三张 EP， 已经到第三张了。 对， 然后据说这张其实已经过去了很久。 超久，我第一个工程是2018年12月份建的，对， 2018年12月份， 对， 现在是2021年8月份， 对，差不多，九零要三年过去了， 所以现在在听这张专辑的感觉是， 啊，感觉还不错吧， 啊，OK， 还不错吧，为什么等了这么久呢？ 诸多原因，总是上综艺又没上，上综艺又没上，最后无奈只能先发歌了。 哦，原本是想等着上综艺以后再推出出来。 对对对。 但是因为这两年又赶上疫情，各种各样的状况频发。 对对 对， 对。 所以一直耽误了这么久。 对。 但是你今天在听三年前做出来的，特别是以嘻哈为主的音乐的话，你依然没有觉得是一个过时或者是需要大调整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做的东西比较新嘛， 啊， 包括我现在做的东西，可能未来五年都不会过时。但是， 哎呦，未来五年都不会过时。 但是 啊， 从正常来，从一个专业的音乐人来讲，今天做的东西，明天就觉得不好了。 是， 对。但是对于听众，我的粉丝们来讲，我一定会说他很好。 OK， 这是 Nick Shy， 然后另外一位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 Doris 和小何。 小何， yeah。 哎，然后最近是在干嘛？ 最近是在刚好做完一个巡演，然后在一个养生的阶段，在一个复盘的阶段， 复盘养生的阶段， 对， 它会持续多久呢？请问， 其实说是养生，但是我现在已经又开始给自己挖坑 哦。 对，我现在在开始组自己的排练棚， 嗯， 对，然后组一个 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巡演的时候，在排练的时候，感觉要有一个自己觉得用得舒服的一个排练棚其实是比较难的，而且那些位置都很难找， 是， 所以就想找一个离自己家里比较近的一个地方，然后做一个舒服的，大家可以一边喝酒啊，一边 唱歌，像 KTV 一样的地方， 也不能说 KTV 那样子，有点 不够专业， 太烟尘。对，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舒适的、放松的地方。 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小何最近成为了小何老板，自己有了自己的录音棚、排练厅。 是的。 OK， 有了录音棚和排练厅之后，就会开始不断的出新的可能性的作品。 哎，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东西，如果你在一个life 的一个状 态 上面去有的话，其实是跟你自己编曲的那种设定的那种东西是有点不一样的。 是之前小何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是《陶乐斯迷惘指南》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东西，编曲非常的丰富。 谢谢。 但是呢，好像跟我们今天请来的沈克的嘻哈的感觉不太一样。 是啊，但其实我在网易云上面是一反倒是一名 hook 姐姐 hook 姐姐 她存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而且很奇妙的是，很多 rapper 小弟弟会在网易云上面直接私信我，就说 沈克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吧， 从来没有， 你看都没有听过这个人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就是这个行为 我也觉得很可爱，而且就是他们的音乐都我自己是觉得很有特色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跟嘻哈跟 hip hop 相结合的话是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的？ 我是觉得应该嘻哈很爱我， 然后你也很适合吗？ 我在他们的那个氛围里面，我又找到了不一样的自己，这个是让我自己很开心的一个地方。 好，话不要说太满。我们今天刚跟大家打招呼的方式已经感受到了，今天晚上两位嘉宾的感觉都是很爱把话说得很满的音乐人。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就是人间现实的时刻哈。话都说那么满，那来到节目当中当然是要唱了，请问谁先唱谁先分享？ 五年之内不会过时的 那个不会过时的先来吧。 好，再来哪首作品？ 先来一首最过时的 最过时的 先来一首最过时的Pity Love。 Pity Love 不是这张刚刚发的这个 EP 当中的歌曲， 是第二张 EP， 第二张的， 对，但是它真的很过时 哦。对，你是真的用过时这个词哈？ 嗯， 没有加引号的，也没有美化这样的一个， 没有没有，它确实比较老了，因为我做这歌的时候我才上高二吧，高三那会儿。 哦，那大概三十年前。 我感觉有种凡尔赛的感觉。 你看他头发现在都已经白了，可见年纪是不是？ 对，我现在转眼大四了。哦，那四年了哇，就刚写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很早。 OK， 嗯， 要以接下来我们现场带来这首老歌，大家听一听看哈，现在再回听他高二的时候写的那个作品的一个状态，然后以及你今天在听，如果觉得过时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上发送上来，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一下。 PT Love， 欢迎 Nick Shy 沈克。 是已经喝醉，可现实早已经把我们轻易的击退，轮不到我去反抗就已经击碎，但我开始拥有 Pity Love Pity Love， 享受过的 Pity Love Pity Love， 把你当作世界的中心，这是怕我再次失去了中心，终于快结束了 Pity Love Pity Love， 现在发生 Pity Love Pity Love， 我不想再记住你声音，只是怕我再次失去了中心。 Oh no， want to be. Like a bird fall out of sight ahead of me. It was a purple field that I would see the war. There are no fall out of pants around me. Surrounding me 那种让疼痛的感觉一直跳着心脏。我陷入沉思和目光不再四处观望，浸泡在我的浴缸里冥想着以前的事和我曾经对你好吗。反复烦忧的那日，如今你开始工作而我考上大学，剩下的每一个周末还要互相回绝。从无话不说到现在的无话可说，我真的无力返回，逃避是我唯一选择。我们不再拥有共同的好友，共同的话题不存在，就剩下瓶颈。你不再拥有我的世界的那把钥匙和我希望，仍让我的不愉快的消失。美好的会一直在困扰这一片无睡，缠绕我有着那无底的深渊，无法面对这问题的根源。那飞飞说你过得好累，假装我很不在意，其实已经喝醉，可现实早已经把我们轻易的击退。轮不到我去反抗就已经击碎，但我开始拥有陪你了陪你了，天生我的陪你了陪你了，把你当作世界的中心，只是怕我再次失去了中心。终于快结束了陪你了陪你了，现在马上陪你了陪你了，我不想再计算你声音，只是怕我再次失去了中心。 Oh no， 生活里你不再出现，我才发现一直改变，丢弃了本真和欺骗。我就知道没有你的日子每天到底是谁该陪在我的身边，是我上周在夜店里的思念，你的画面不停浮现在我眼前，我们因为一切小事故而争辩。让我现在珍惜的记住你这段往事的季节，被爱被爱到晚上导致这痴的级别，同样是高一的心情总会有点慌，我饿的一瞬间就被打上了头顶光。为什么现在的我失去了感觉，我念个谁又可能在这里得到感觉，想把完好的身体全部都忘却，我在自己的饭桌上是望月，但没有人告诉我这是对还是错，我只能选择最后退，但现在已经无法挽回，返回现实中仍无法返回。那些过去就让它过去，我知道你也不会原谅我，只过滤掉我和你的曾经，我也不想向你澄清，因为最后一切光阴不会再再冷清。 真的好久不唱这首歌了。 我很不在意， 我只能选择放弃了后退。 假装我很不在意， 但现在却无法挽回。 这是尼克晒沈克在九七四 Live Show 的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刚才在演唱之前也说到，这首歌曲是高二的时候写出来的。 哎喂啊，对对对，没错， 高二写出来，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唉，可惜真的是发的太晚了。我现在其实对 高二写出来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整个这样的一个完整版的状态吗？ 差不多。 编曲也是这个感觉的吗？ 编曲是大一才开始编的。 哦， 对。 那所以高二的时候只是一个 词曲差不多。 那就主要以说唱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beat。 对 对, 对, 对。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跟这个感觉更不一样。 一开始肯定是先写 verse， 因为当时会听一些别的 beat 写，后来自己学会了编曲啊什么的，然后才。 会不会高二写的这首歌曲的其实是更激烈的一个说唱的一个方式？ 嗯，对，可以这么说，但是后来副歌改成 R&B 的感觉了。对， 这是发生的一个转变。 嗯， 你高中那会儿是很喜欢听嘻哈吗？ 对，我从初一的时候开始听热狗。 嗯 嗯。然后当时我们自己在，我跟我的初中同学成立了说唱社。 初中同学成立说唱社。 对，对，在上初中的时候，然后当时我有去参加北京，我有去看北京的那种 live house 那种演出，当时还不是说就是演出的形式，在 live house 里是那种 party hip hop 派对那种。然后 很多个 rapper 轮流着来， 对对，会有 MC， 然后有 DJ，然后其实就是放音乐，就是听音乐。当时，后来上了高中吧，就经常会。 你初中那会儿底下看嘻哈的人多吗？ 还是挺多的，因为那个活动当时很不错吧，嗯，对，然后全北京可能玩嘻哈的都会 喜欢的都去， 对，当时我很小，我是我哥哥带着去的。 你那会儿是纯门外汉的一个状态还是？ 那肯定是门外汉，我第一次上台是在初二的时候，就是他那个 live house 那个 party 嘛，他那个 MC 说 Yo 今天谁想上面随便来freestyle， 然后 我才不信 MC 说的这么不专业嘞。 然后我就上去了，然后当时特别小，我巨紧张，然后特别尴尬。 你自己主动上去的？ 对，因为我、 那你很有种、 然后我自己说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然后当然台下也没有人看我， 嗯， 然后啊，最后啊就这样吧，就反正就解放了那种感觉。 当时是完全即兴的说的词吗？ 对，后来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想去参加 battle， 嗯， 然后我去了一个比赛吧， 这不好意思，刚才没听清是初中还是高中？ 高中的时候， 高中就参加 battle 了。 对，然后我当时是会有套路嘛，会有准备一些自己的梗啊什么的，然后但是很遗憾，我的对手好像是跟那个当时的主持人好像是认识。 啊、哦，提前泄题了是吗？ 不是，他们就好像是朋友那种，然后就是谁的呼声大，谁赢嘛。 嗯， 然后我当时偶遇了我一些骑自行车骑死飞的一些兄弟在台下，然后仿佛带了亲友团一样，明明就是我的呼声很大，然后但是却对方赢了，然后从此我就再也没有free 过，就从此放弃了这个 freestyle， 然后就开始自己写歌去了。 好有种啊，高中的时候就去参加 battle， 当时是为什么会这么有种？还是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想上去， 就 想去做这个事儿， 玩一下， 也没所谓的丢人啊或者接不上啊这样的一说。 因为准备了肯定不会丢人嘛，对，但是感觉不是很公平。 OK， 然后毕竟当然也小，然后我就放弃这个 battle 这条路了，彻底就不会了。到现在 说起来，你的嘻哈之路其实从初中就开始了。 嗯，对，从 听啊到在台上说。 对， 然后高中其实更加坚定。 嗯， 到 battle 这个程度，应该是已经是在底下你是 OK 的了。 嗯，对对， 很 OK 了，你才想去。 有练过，当时有练过，这个玩意儿不练就忘了。 对 对。 OK， 然后因为当时会背一些韵脚，背多了就变成自己的这个词汇量基础，然后就可以 free 了。到现在就不行了，完全不会了，因为一直在做编曲、做混音、做母带、做幕后这些。 我觉得他这句话是言外有话说的。 我其实很好奇韵脚这个是怎么练的。 就是积累你的词汇量，然后你平时多 free 多练多说，就你每句话。 因为大家现在看嘻哈节目上面都会标注出来嘛，乘以几乘以几乘以几， 就是说他的脚他的字最后一个音肯定是一个 L 或者是一个 E 结尾的内容吧。 随便，比如说你说 我们可以跟这个音乐走吗？来一段吗？ 啊，不可以。 毕竟过去很久是吧， 毕竟过去很久，太久了。你要让我即兴做一个 B， 我很快十分钟就可以做一个。 嗯，哎，但要是高中时候你状态直接说来就来 啊，那肯定当时也不好面子嘛。现在真的越大越不行啊。 哎，小何，你的嘻哈之路有过吗？ 我的嘻哈之路就是， 你喜欢听嘻哈音乐吗？ 我会喜欢，我听东西其实就很杂，就是很杂乱。 嗯，你最开始听是从什么时候？ 听到很渣的。 广东人，大家放松， 音调不一样，很杂， 很杂。他是初中的时候开始接触和喜欢，你呢？ 我。其实什么都会听， 嗯， 就是，但是我真正要唱的时候，就是网易云的那帮帅弟弟，就是。 所以光听嘻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的？喜欢听这个嘻哈音乐的？ 其实我觉得是更多的还是在我去美国的时候听的比较多。 哦，那已经是比较大的时候了。 对，但是之前的话，在就是在还在。家里的那边的时候，其实港台音乐已经有很多比较嘻哈类型的音乐风格。 对，但是跟欧美那边的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对， 对，你要回去听的时候，其实还是你会觉得他们的节奏啊，或者说他们的那种风味， 对， 说的内容， 很多人其实是根据 Eminem 开始喜欢上这嘻哈的开始的。 对， 来 接下来呢，小何先出场吧，到你了 啊。好呀， 好， 可以、啊、 来首跟嘻哈有关系的歌。 就是因为次次都是在宣传自己的新歌，但其实这些帅弟弟跟我邀请我唱的这些合作曲也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也没有机会唱，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可以拿来玩一下。 那我们就这首歌好不好？ 对，这首是跟一个叫 Lazy Master 的小朋友一起合作的。 好，歌名叫做野生蔷薇。 是的。 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一生必为和他比较，泪落下，如此亲我成为喜好，很大的青睐，绝对不是因为歌不大而心爱，这姑娘是否愿意为我留下，不必担心会被某人色，皮肤黝黑是因为天气比较热，我吸引过路的女孩被埋下，她们眯起眼睛一直对我笑，把我摘走的少的女士留下的我从未开口，又刚没有脱下脚面和外套， Those reckless fools 我还在后面继续笑，靠你来的那条路我用尽气笑笑，我没有我要现在没精力，我不希望这辈子能够遇到你，散发出魔希望我变得不再 sweet， 你要懂得区别让我遇见不幸， 的成因伴我飞鸿，盛开的我不是缤纷彩虹，的漂亮让我变得昂贵，尽管我是野生蔷薇， 我就是没有他们长得漂亮， 我们的 还代表倔强代表要强，我不爱你甚至自己不是忘记，所以给你这爱是把我的发誓，他们帮我的话让我休息满嘴，因为自己清醒还能走出现，看似轻易讲的话说出来也不会放，我其实早在心里不送60遍，不知道我也很厉害，吸引着苦力和不愿都被这个爱的是玫瑰，也是蔷薇送过 Chase for a beauty, chase for a soul. Got a deal, let's go to the hollow. Just a chance, so that it's a chance. She's a question, you're sleeping. Gotta be a man. Pushing the sun, I'm talking about the type of one you want. Gotta be a man. Pushing the sun, I'm talking about the type of one you want. Hey. 现场带来的《野生蔷薇》这首作品，今天晚上的 R&B 之夜非常的好听。哎，我有没有可能啊？因为这首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现场版本是说唱部分是已经是我们听到的录音室的版本，然后小何现场带来的是他的一个演唱的部分。 对， 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跟沈克来一个特别版？ 需要我做什么？ 你加入即兴的说唱的部分再 来。我也可以， 你也可以即兴的换词儿， 刚才的那些旋律也可以。 对，可以吗？ 啊，就是在他那个空白的地方吗？ 对， 你让我接我就接。 你可以随意跟着你的感觉走。 对， 他可以随时接。 嗯嗯， 可以吗？ 嗯， 我们真的尝试一下哈。 是刚刚那个 B 吗？ 就刚刚那个 B 可以吗？ 啊，我但那个他那个原声怎么办？ 没有原声 哦， 我们有一个没有这个原声版的 哦。 纯 beat， 抛出了一个疑，嗯，可以可以。 好，那我们尝试一下，然后能不能稍微加一点点的题？因为今天是立秋嘛，入秋之后的很多人都在说第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跟秋有关系就可以，好不好？加一个秋字。 首先问一下，立秋是搞什么？ 我就是加入一个 秋比较低啊， 秋就可以，好不好？ 有个秋字。 对，秋天的秋。OK， 我们是这个主题。 哦，难到 我 了。我 这边的声音没有，听不到我自己的人声，耳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听到人声，刚才唱就没有听到人。 哒哒哒哒哒哒。 很混，很靠后，不知道为什么。 Okay. 是个秋天，其他人都围着回带着用动态照片，你是我生活的关于爱的甜蜜宝典，无时无刻想要记住我们甜蜜画面啊！见他时你期待是一辆脚踏车，可是现在我们只能对他的车 yeah。但是没有办法，我希望把这回忆装进我的家里面，不停地重复，让他们的重复。我可是现在我竟然没有重复，没有另一个人接替我的麦克风，我只能继续在这里继续刷风啊！一会儿接着跟上这个节奏啊 ，Yeah 啊啊 ，OK 没关系。 秋夜，只有一个立秋的晚夜，跟两个傻弟弟在一起唱着一曲浪漫的歌，跟两个可爱的人歌。 让我继续的下坠，在一起不会打瞌睡，你的姿势对我来说已经超越了太美，他和你一起却被你一把抱住，从来不讲道理，爱情的进度继续超速，没有问题，我跟你一起在这个疼痛的秋天，让我再来一次，给你听我的 flow， 让你听我的奏，根本没有明天，深深看着你的手、哦太难了， 相当成功哎！这是我们刚才即兴来的，以今天8月7号24节气当中的立秋为这样的一个题，然后我们根据一个 beat， 现场的包括我们的唱和说的部分，全部都是大改变。 就临时吧， 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太好玩了。我过程当中很想加入进来，就说什么今天8月7号立秋之类的，发现我真的好差劲，算了，还是不要进入好。 没有，还可以，下一次 一会儿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哈。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休息，马上回来。 在适当合适的交汇的地方眺望，春秋线不断在生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茁壮，明天比昨天还要漫长、oh、 在800里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绿洲的交织绽放，在电力不变之间人成长，时光却看向前方、oh、可世界的眼光在变，最真实的记忆在变、yeah、因为它在生长、oh、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终究现在生长、oh、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成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机中充满希望。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最真实的记忆在变，因为它在生长、oh、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终究是在生长。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wo One， 本周期 Tw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wo One，Listen Two One，Listen 21。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在聊天室的朋友淡雅说太好听了，配合默契。今天晚上除了会有我们精心准备好的歌单之外，也会有很多的即兴的部分。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何小何以及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嘉宾沈克。老规矩，片花之后开启我们这一段的九七四 Live Show。他是全能型音乐人，词曲编录混样样精通，在嘻哈 R&B 的底色上开启了他自己的风格探索。 但在那天才知道你有多爱我，一个人思考了一整夜，在下午对我来说你是对错，我真的不应该让你而泪落。 Yeah my girl， 希望我能得到原谅，才用走吧暗祝福你的原样，把蛋糕的奶油抹在我很大接缝，每天清华中来控制糖中和颜料。如果下个生日能够陪伴你，想什么礼物全部随便你，到最远的只是住个几个星期，都会随时在你身边一直维护你。 同样是全能音乐人的他，拥有扎实的专业功底，除了创作与演唱之外，更能担当器乐编曲的角色。他的作品往往会呈现出非常强烈和美妙的想象空间。他在创作中无界融合的心态，也正是 Z 世代唱作人的重要要素。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欢迎 Nick Shy 沈克。 你想要的爱它不存在，就算你等待也不回来，别再继续欺骗自己，对当初的我却要逃避。 在当今惯用的配器当中，加入民族乐器是他独有的风格特质，也让他的音乐充满了沉淀时空的层次感。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欢迎表演嘉宾先锋独立音乐人 Doris 何小何。 今晚的 R&B 之夜，十点半，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继续直播。哎，这个 beat 很容易让忍不住的跟着他一块来， 我觉得很喜欢啊，就会又觉得很那个颜色是那种暗红色的，然后又一点点浪漫，然后、嗯、 你会说唱吗？ 我普通话都这样，你是 有尝试过吗？ 如果有广普的rap 的话我可以试一下。 你也可以用广东话呀。 是啊，对啊，我们 Project Ace 就是很擅长用广东话来说唱的呀。对啊，对，所以你从来没试过是不是？ 对， 我也没试过。所以沈克有没有可能教我们一下？ 哦，我还以为有没有可能一起 rap 一下。 对呀、啊，就是你得教我们，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有幸可以跟着你一起、啊、 你就要讲那些不是他绕口令的内容。 好、那可以唱我的歌。 可以啊，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大家看嘻哈类的节目很多了，然后真的喜欢听嘻哈的音乐的朋友也比以前多太多太多了。但是其实在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当中，它还算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门类。如果是大家比较此时此刻在路上或者在家里看我们直播的，你对这个嘻哈比较感兴趣，但你又不会，你也想学的话，就可以跟我跟小何这样的， 嗯， 我们要你还不算素人，你是从来没有尝试过嘻哈的音乐人。 是的， 我是纯素人，看有没有可能来学会这个嘻哈，好不好？ 好好好，那 沈克老师 随便说几句。 好， 公平起见，大家都不要加那个什么混响。 老师，我有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说唱的时候，你的那个声线会有就是一种 对， 故意要压低呀、啊，或者是要 位置、 当然没有了， 要有气泡音的那种， 随意吧，就是你怎么舒服就怎么来。 哦， 嗯，就你觉得你自己声音的特点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放大。对， 怎么找到自己声音特点？那就是先根据自己日常说话的一个你觉得好听的音色的状态。 对， 好， 是 那个 beat 就用刚才这个 beat 可以吗？还是我们换一个？ 不用不，刚刚那个刚 可以是吧？ 可以不加 beat 吗？ 啊，不加 beat 直接来吗？那不会太干吗？ 不会。 你确定不要把路上在开车的朋友吓到，然后直接换台，不想听我们的学习？ 不加 beat 会好一点。 好，来， 我用这个是吧？ 对， 好啊。就是我看你的眼神涣散，已经失去判断。我看你的眼神涣散，已经失去判断。 来，播音枪先来，赶紧。 再来一遍。 我看你的眼神涣散，已经失去判断。 我看你的眼神涣散，已经失去判断。 我的感情被你当作筹码涣散。 你看我是不是就是因为太标准？ 对，太标准， 字正腔圆。 对，可以 放 松， 放 松一点，放 松一点。 对， 你要做出那种姿势才可以。对。 我看你的眼神涣散。 哎，有一点了，比刚才好一点了。 哎，不错，嗯、我看你的眼神涣散，已经失去判断。 我看你的眼神涣散，已经失去判断。 我的感情被你当作筹码涣散。 我的感情被你当作筹码涣散。 哎，对，不如当个罪犯，还能腰缠万贯。 不如当个，还能腰缠万贯。 对。 OK， 好。还可以，还可以。 老师打几分？ 打个十分吧。 满分 是100分。 好，来，小何，我就不信你比我好到哪里去。 那我换一个。 要换一个。 没有任何欢喜。 没有任何欢喜。 你可以用广东话哈，没关系。 世态炎凉，每一把伞都要高高挂起。 每一把什么？ 每一把伞。 OK。 对。 世态炎凉，每 一把 伞 都 要 高挂起。 高挂起。 对，高挂起。 高挂起。 Yeah， 丢了一份真的，请你让你更显话。 丢了一份真的话里更显话。 整段挂掉。所以你 看，具体的音字不重要，最重要是那个气质在 对 哇， 对那个感觉，对。 最重要的是，因为咱们是直播状态，咱们两个都不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样子。 我很放松， 你很放松，你还那个样子， 就是、 你还不是像我说我很不放松，所以我发挥的没有很好。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可以继续尝试。所以你看，学嘻哈这个东西，你一开始是很快就能找到这个 flow 吗？ 就是学别人的歌，我一开始就唱热狗的歌 啊、 然后 就从跟模仿开始， 从模仿开始， 大量的听和大量的唱， 对， 然后找到感觉以后再去，会更容易一些。 自我创造，对， 嗯，好，我们这段的学习部分就先到这里，然后不吓大家，也不捂到大家的耳朵，说不定后面我们就会越来越好听了。 对。 真是不要小看任何人。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这一时段现场演唱，你们俩谁来？ 老师先来。 老师先来吗？谢谢。好，老师带来哪一首歌曲？ 那个 To Rest。 To Rest 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了。 对，这个歌写的是一个讲述，就是我从高中准备要高考，然后一直考到大学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吧。 嗯，那就是高三的时候创作出来的。 大一的时候 啊，大一的时候就回顾， 对、考完之后才有功夫去写嘛。 对，好，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歌曲，继续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好了，接下来我们认真严肃正经的来听沈克带来的 To Rise。 Shy boy and the beat, stay by my side。 拜托伤害我的 论每一条讯息都不在状态，最近的争吵都像是河流的汛期，在通往你心里的路上把我逼退，桥上已经产生了障碍，已经开始希望往反道走，曾经握紧你的那只手，在打满方向盘的盘条路上停止转动，在每次的争吵中都把脏话当成惯用，我想要逃了一个不属于我的地方，也可以让那些人来修一张开的翅膀，讨好别人后路自己接受，自己的知己跟我是这条路不是你想要的寄望， OK OK， 我能够选择后退吗？爱情的后缀往往都要扣税吗？你情愿的祈愿要疲倦不体验灌满全身的感觉，就真的不会再去受罪吗？拼搏了无数次的双手，大多都为了名利留下太多的伤口，而唯独他是我不受到世俗来左右，在大脑里有多巴胺举办了篝火秀，专辑的第一首歌和最后一首相差一年，而买的第一辆车比巧克力甜，两者之间相差的不是时间，而是我历练出祭奠自己的能力，如果再给十天我可以贪我这十年吃的苦，承受最多的都是在钱袋上面吃的苦，想再放纵危机听听小时候哭喊的声音，放个美丽是我对规则产生不满，更新老人的锋利足以割掉我和你的一切，如果有天你说我是你见过最差一届，可能是我放下了一些东西，树立起一些人我认识对的风，其表面的不在乎足以击垮内心防线，而我也不再需要从这里得到未来的航线，如果黄金价值是永恒，那成功对那些人来说都只是本能，我为了音乐梦、丝毫不犹豫地撕开了生活的裂缝，卸载了维斯，每天17个小时都在补课中的那种痛，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包括我爸妈都不相碰，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面对电子琴，高考的科目对于我来说就像片原生林，我暗暗的发誓一定要考上全国第一的大学，把面子都擦拭，家庭的破裂让我不得独自面对未来，希望他有天可以遇到属于自己真爱，不会再为了生活而将就，不会再为了地位扮成老虎而相斗，我想念我的高地，我想念我的高中，我想念那些陪伴过我停留在了高空，不停的上升使我无法再回头，我想和各个人都有着不同样的追求，我想对你们说他们都是路人，珍惜现在的那些才是你的故人，别停止了那些行为太明白，如果拼搏还是一滩水我全赔，我的音乐停滞了3年是为了磨练我的毕业年的攀岩，遭遇了各种碰壁没想过放弃，是因为我相信属于我的时代来临太将近，太将近，太将近，太将近， 依然是我们的现场演唱。 To Rise 这首作品是来自于沈珂刚刚带来的个人第3张 EP 当中的作品，在演唱之前也说到，这个是大一的时候回顾高三在考大学的这个阶段的一个状态写出来的歌曲。 对，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没想过考大学。 先跟大家说一个插曲哈，你刚才看到没有，他自己唱完以后自己忍不住想要鼓掌然后收回去了 没有，我是唱的太紧张了，擦擦汗 啊，擦擦汗呀，这是这样的一个，我以为要鼓掌啊，真的是一个晒不矮很害羞的样子嘞。 对， 这歌词写的挺扎心的，其实。 对，当时写的时候思考比较爱思考问题，现在是不太爱思考问题 啊？为什么？ 是 嘻哈音乐不是一直得是不断的剖析自己，然后不断的感同身受的吗？ 因为我后来发现没有人愿意看你剖析自己，大家更喜欢感同身受，就是你更要去剖析别人。 哦， 对， 所以你这个阶段创作可能不去过多的去找自己的。 对对。 那这样起来的话，就其实就不会那么痛苦的去挖自己的故事。 是的，对。 这是这两年的转变吗？ 最近的转变吧，因为最近遇到坎坷比较多一些，然后我觉得应该要找一找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聊一聊这段坎坷，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嘻哈音乐普遍觉得很感同身受的点，就在于它更加直接的能够触碰到你，因为他在讲他的故事，然后你从他的故事当中可以感受到自己生活当中相对应的部分。然后你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不太在意你这样的是不是自己真实的故事， 反而转变去说，那我就创作你们想听的故事。 嗯，对，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吧。可以 是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转变？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发了歌没有人听嘛。 嗯， 然后我会觉得是不是我的东西是大家不太感兴趣的，那我是不是要写一些因为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人肯定是要服务听众，服务大家的，所以我更需要去了解大家更喜欢什么，更对什么感一些兴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专业的人该做的。 因为比如刚才我们听到 To Rise 这首歌曲当中就唱到我为了音乐梦丝毫不犹豫地撕开了生活的裂缝，包括当时也唱到这个家庭的变化，然后自己每天练十七个小时的琴，他其实把你那个阶段的所有的故事你全部幻化成一首作品当中唱出来。 对，就光给自己唱爽了。 其实那个当下你当然是希望可以大家有所共鸣的。 对对对，但可能没有什么人有我这样的经历吧。因为大家都是上高中啊就准备考学了，然后艺考生呢又不会说是说突然我都想去艺考了。我是很特殊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是上了高三才决定要去考大学的。我上高一高二的时候我是没有想过要去考大学，因为我会编曲嘛。然后我当时也有老师带，我想的是赶快上完高中我就可以去老师的工作室做一些电影配乐，做一些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歌啊， 跟音乐有关系的， 对，直接就去干工作了， 音乐干饭人。 对，然后后来就是也不怎么就觉得应该给自己给父母一个交代，然后学了这么多年音乐了，然后要去考一个大学，然后在高三的时候才决定说去考大学。 然后他考的是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 对， 作曲系可不容易考的。 说白了我荣幸的被归到作曲系了。我之前考的是电子音乐制作。对， 那是因为你可能这些年那些年你在不断的接触，所以你其实擅长电子音乐制作的。 对， 那个当下的审核。 对，我专业是很好的，但是我文化课不是很好。 但用一年时间狂补。 对，狂补。我高一高二除了我上学就是拿一个拉杆箱，然后拉杆箱装着我的笔记本，然后我在学校就是编曲，然后 人家上课你编曲， 人家上课我编曲，然后课间我就是打篮球，然后我的生活就是编曲和篮球，然后文化课可以说是差很多，然后我只有初中那点底子。后来决定考学了之后，我就去找了那种一对一补习的家教，然后找了四个家教吧。 歌里面也唱到每天十七个小时。 对，我每天早上八点家教，一开始是我去机构上，后来机构上课太贵了，我跟老师混熟了，我说老师啊，我那个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咱们来家里上了。然后老师好，没问题，然后小伙子挺用功的，然后就我就开始上家教了。然后每天早上八点我跟老师可能就去找一个那个自习室啊或者是咖啡厅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学到晚上九十点老师回家了，然后我就自己写题写到十二点然后睡，然后早上起来要重复，每天都重复这种生活。然后有一次我是巨搞笑，我今天开心，然后咱们这个请老师吃一个自助餐吧，然后我们去那个叫 Sizzler 吧，那个自助餐，然后我是早上去的，中午去的，然后吃完之后我们在那儿学习，后来到了晚上我说啊开饭了，又到晚上了，然后那个服务员说啊您好，那个 得补一下， 你们只交了中午的这个那个如果不吃的话那个我们不可以再盛了，然后我特尴尬，我说那我走了，然后我们就被轰出去了，然后特别惨那一次。 这段过往都很像电影的逆袭电影这样的一个桥段。 对对，还挺励志的可能。 但是你也就是说从我们一开始上半段聊到你从初中开始上台去唱歌这个事儿，然后到高中一心想要去做跟音乐有关的事情，后来决定考大学，然后真的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时候，就整个这条路你一直是很坚定你要做音乐的。 对对，做音乐是很坚定的一件事情，只有说考大学是中途。 那做嘻哈也是一个很坚定的事还是不一定？ 我从小是我是因为嘻哈，可以说是音乐嘻哈才一直坚持做音乐。因为我的音乐面非常广，包括我的歌几乎可以跟嘻哈说是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却是因为嘻哈一直在坚持做音乐。 所以它一定是你的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元素。对 OK，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现场的演唱部分，下面到小河时间。 OK， 你要带来什么样感觉的？ 我觉得就顺着老师的这个音乐的色彩吧，要狮子吧。 狮子 就是刚才如果他是剖析自己剖析别人的话，那我就剖析童话人物。 嗯，好，我们的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和听到。 好听，这是刚才现场带来的这首《狮子》。 狮子， 琵琶也太好听了吧，结合的 太好听了，老师的那个琵琶老师专业老师写的太好了，太厉害了，而且是从头到尾都是实录的一个过程， 实录的 特别好。 因为这首歌曲的主角是狮子， 对， 通常大家很难想到用琵琶来表现狮子。 对， 你为什么会想用琵琶来表现狮子这个角色？ 因为刚才就说我写这首歌是在剖析一个童话人物，他是一只在绿野仙踪里面的一只狮子，就是看起来很凶猛但是很胆小的。 嗯， 就想描述，我是想借这个来描述一种就是都市森林里面的那种白领的女生，那种狮子座的看起来很雷厉风行，其实内里比较的也是还是有一种脆弱在里面， 是 需要保护的那种状态。 现在大家也会发现越来越多，好像你觉得看似面目很有点可怕或是没有表情的人，他其实内心非常柔软的。 对，其实是我觉得是一种极端的反面。 嗯， 但是这个社会往往都要求女生要更强， 是 更多才华吧，可能说是。 所以这是有一首女生力量的一首歌曲哈。 对，是这样的。所以琵琶在里面对我来说，因为刚好我自己也是学作曲的， 嗯， 所以我自己对琵琶的第一次认识是在陈启刚老师写的《蝶恋花》里面的那个琵琶的那个主题，写女生的。所以我觉得琵琶对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柔中带刚的东方女性的那种， 它的韧性很强， 对。 对， 它是刚但是它又很柔， 对， 我觉得是很能代表我所感觉的那种女性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第一时间就想到要把琵琶作为一个主角。 对， 我们这段其实聊到了一个剖析自己的一个状态哈。刚才沈克说到的这个转变我还挺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因为其实小何也是独立音乐人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这个时代做音乐好像对于音乐创作者而言需要更加坚强，你们会认为是这样的吗？ 怎么是更加坚强？ 就是做音乐的方式门槛变得可能越来越容易了， 嗯， 越来越多的渠道可以让大家听到你的作品，但是相反的也是你把作品放上去以后也越来越有可能是没有任何回音的。 嗯，对，所以我觉得能， 所以你如果不坚强的话很容易就会受到打击然后就离开不做了。 对，所以不要把音乐当作你生活的全部，我觉得。 嗯 嗯，我之前的状态就是不成功就结束，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因为最近我在玩那个 PS5， 然后发现其实你还在，然后我有同学们不是大学毕业了，我是5年制的，然后他们就从那个外地都回来了，然后我们也会约去打球啊什么的，就是生活中其实除了音乐还有很多。 嗯， 然后我觉得作为独立音乐人把音乐当做一个你的每天要做的事，但不要太把它看太重。我觉得 你现在不是独立音乐人的状态。 对对，但是 但是 我跟那些独立音乐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也没有说走上什么综艺啊什么的，就是还是一个自己在做的一个过程。 好，稍后我们听一听身为独立音乐人的小何是怎么想和怎么看的。974M秀，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现状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请问一下小何，你是一个独立音乐人？ 我是无论从风格上还是状态上面都非常独立的独立音乐人。 这个是如果有公司选择签你，你也不要去做一定要做自己独立音乐人这样身份的选择，还是 其实也没有？我觉得每个人的路都是很多机缘巧合凑成的。 是， 我也不是就是说非黑即白，觉得这个不好那个就一定最好，只是说我现在的状态好像就必须要自己操持所有的东西，但是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当然是有一个成熟的团队去帮助我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看我走过来，自己做专辑，做实体，然后做巡演，自己整个去走一次流程，我也觉得这些经验我非常的感激。虽然真的是非常大的磨练，也是非常大的压力。 沈克说他现在处在一个找寻的状态，你呢？ 我处在一个也是不断发展的一个状态吧， 就是相对来说已经不再是找寻的那个不确定的阶段了。 没有不确定， 嗯， 我还是很感恩走，无论是走过来的路还是现在正在走的路。 嗯，所以是坚定的，然后再不断的去 自己想要的 探索自己可能性的。 是的， 回到刚才前面聊到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话题，沈克说因为发出来的自己很用心做出来作品，但是却没有回音，然后就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方向有问题，不然的话就换一个方式再跟大家见面。 嗯哼， 同样作为独立音乐人，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一首歌曲发出来以后立马就会有回音，有很多999加这样的一个评论啊加赞啊什么的等等的，没有回音的情况算是多数吧。 我首先我会觉得，首先可能现代人判断你成不成功，可能就是从数据，从 太直接了， 从快速的流量来判断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是所有人都可以判断这件事情， 真的，你想连我妈都在跟我说，我发抖音这条视频才只有几百个人看了点赞。 就我觉得我也感觉到了，其实我可以，我还想叫他老师。 别，我比你小，应该。 对， 不合适。 老师弟弟，就他会提到，就是专业的音乐人，其实说真的，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也是付出了很多精力努力在里面，也是有自己的审美的。我会觉得，就是说，做这件事情，他是不是，由衷的去做的，就算无论是剖析自己还是剖析别人，这个东西你能不能过得了自己，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可能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 是 这一刻他不红，但是真的有太多的例子去说啊，你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点你红了，大家在翻听你的歌曲，哇好厉害好厉害，这个人为什么没有红啊之前，哎呀这个歌好厉害，你能说什么？你能说你当时写的不好吗？就是说他们发不发现跟这首歌是不是优质的，是两回事情。 对， 我觉得，但是这个当下没有人回应那种孤独感，我是非常的有感同身受的。 这个时代的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孤独感。刚才我们也说到，无论你是不是这个真实的创作者，其实现在大家人人都是创作者，因为你在玩各个平台的时候，你都在发自己的作品上去，你都渴望你的作品跟其他人之间产生一个共鸣。但是它真的就像刚才小何说到的一样，它是靠缘分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这个孤独感是一直会存在的，怎么和这个孤独感相处，可能每个人现在还在找寻自己的方式。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走过来是，这个是一个惯性，就是很容易跟身边的人比较。或者说作为一个已经有自己审美的人的话，也会觉得其实有些朋友很成功，但是作品不一定觉得他的能力会很高。这样会让自己伤心，但是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因为缘分的事情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我就觉得一定只跟自己比较就好了。 我现在就是随缘。 嗯， 但是坚强的那个心得是一直在的。 对，做事要一直做下去，但是结果不重要，就是。嗯， 但是好处是大家会发现这时代好像越来越多，你只要是一直在坚持用心做你的作品的时候，多数情况之下它是有可能会被大家发现和看到的。所以有这样的希望的话，还是会朝这个方向一直来不断的逼着自己，或者是让自己有一个更强的动力去往前继续做出很多好的东西出来。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已经跟一种信念有关了。 嗯， 就是说你的回报是在于你已经做了每一个当下你要做的事情。 是， 对。 好，我们这段聊到这里，希望每一个做内容的人大家都可以更加坚强的，然后去做自己坚信的东西。像刚才小何说到的，包括我们前面跟沈科也聊到的，就是遵从自己内心，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目前没有回音没有关系，也许有一天会有。如果有一天都还没有的话，那至少那个回音是自己跟自己也有一个对话的回音。来，这时段我们继续来现场演唱，请问谁来？ 啊，那我先来吧。 好， 刚刚他那个狮子，你是狮子座吗？ 他 我不是，但我挺多狮子座的朋友。 哦，OK， 我这首歌就是那个陛下，这里有那个陛下吗？哦，那个陛下写的就是狮子座的角度出发写的。 嗯， 对。 好，我们接下来现场带来这首作品。 Nice pink lips。 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跟我们互动一下。陛下， 看到你就很难做出有效的方案，谁的心思都会乱到爆炸，不能招架，因为你太过特殊，狩猎的范围已超出对你去监督、yeah，包括你每一寸肌肤，在沙漠中行走的路人，温度下落头也要辨认，你才会迷失在这里，永远在这里，是因为我的计划是要把你给绑架，送给你我的壁画是要成为你的陛下，连接成你的信仰被你欣赏，不让你逃出天堂被我圈养，我将会要住在你世界，让你为我不顾一切，不用回解，眼前后背坚持到对，我的界限不会让你炸着飞，无需防备在我身边，时间全部留给一个人浪费，我有很多的耐心，一定会主动出击，慢慢的把你引入，渐渐清晰你内部，在沙漠中行走的路人，不能下落头也要辨认，你将会迷失在这里，永远在这里，是因为我的计划是要把你给绑架，送给你我的壁画是要成为你的陛下，凝结成你的信念被你欣赏，不让你逃出天然被我圈养，我将会要住在你世界，让你为了我不顾一切，我知道一切都是我想象，我只敢做你制裁的宰相，我像是一只动物城的狐狸，就算被你伤到心脏也不敢把你怎样，狩猎的成功也是你和我的情投意合，放任我旁人的说法也会是独具一格，请大胆走进我的牢笼中，背上的每一把锁都有温度来相通、yeah、我有很多的耐心，一定会主动出击，慢慢的把你引入，渐渐清晰你内部，在沙漠中行走的路人，不能像骆驼一样辨认，你将会迷失在这里，永远在这里，是因为我的计划是要把你给绑架，送给你我的壁画是要成为你的陛下，凝结成你的信仰被你欣赏，不让你逃出我的天我真爱，我将会要住在你世界，让你为了我不顾一切，不顾一切， 现场带来的这首《陛下》，刚才说到这首歌曲是站在狮子座的角度去写的哈。 对，站在狮子座想恋爱那么一个角度写的。 好，虽然我们不是聊星座话题，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狮子座的人的话，然后可以把这首歌曲放在你的这个星座的清单列表当中去。 对对对，可以的。这个 好，前面我们聊很多，接下来我们加快点节奏哈。请问小何，接下来大家什么感觉的作品？ 我觉得也是沿着他这个音乐的色彩吧。 哦、oh? 角色吧， 角色。有请何小何。 这个人用全新的口吻，让熟悉脸上多了陌生间，有奇迹的发生，用全新的口吻演不同的剧本，眼前这个角色、是否令你着魔、多情的过客，你眼光闪烁，哎呀呀，如同西方伏魔，解开我的枷锁，拥抱着漩涡，把夜色吞没，听眼前这个人。用全新的口吻，让熟悉脸上不再陌生。有什么能发生，让多情的口吻演不同的剧本？再换一个角色，是否令你着魔？多情的过客，你眼光闪烁，哎呀呀，摘下心房覆膜，解开我的枷锁，拥抱着漩涡，把夜色吞没，你的地带在你心中喜欢哪一个、是最初还是最新的？难道你心心念念期待下一个，还有更多就会等着你了，不劳而获，再换一个角色，是否令你着魔、多情的过客，你眼光闪烁，哎呀呀，解开心神覆膜、解开我的枷锁、拥抱着漩涡，把夜色吞没、哒哒哒哒哒哒， 好听。这是小何之前的作品了， 是的， 他挺有年头的一个作品了哈。 哎哎哎，不能这么说，就是是我第一张专辑的歌。 2018年的， 对，2018年第一张专辑《占梦仪式》。 然后现在作品当中不太会体现出来的 sexy 的那一面，刚才在这首角色的过程当中有所展现。 我觉得我就是很多面， 是 百变。 然后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跟梁晓雪一块合作的，又偏爵士面的那样的。 哎，对，那首是跟梁老师一起合作的 《Man in the Bottle》， 是也是我第一首真正自己比较用功吧，可能在梁老师的督促下，就自己写词啊，然后写歌啊。 哦，所以你以前不是啊？ 啊，我以前我最喜欢的还是偏向写曲子， 就是词 呢就很懒， 嗯， 会自己写，但是 他说是很懒。 lazy 你要不小心听成很烂倒是也是可以 虽然慢但是慢工出细活嘛， 所以你是写词儿这事是被逼出来的？ 就是没，就是同样要做创作的事情，我觉得旋律对我来说就是很开心。 沈克呢？ 就一向很全能 其实我是真的挺佩服他们的。 没有没有， 就是 开玩笑， 写就不只是写词，而且是记词。 但他没有办法，因为说唱嘛， 真的 就都写自己。 太多小作文了，好厉害！ 现在不太能写了，发现年纪越大，然后就是越没有什么想法。小时候就真的好多想法，哇，好想说，好想说。现在 那个是不是就是真的就说唱说出来的？然后其实 words 也就跟着出来了。就是跟你说说出来的， 那倒不是，就要想要想 啊，也是要先做出来一个， 对对对，要听着 B 去想，对。 嗯到后一小时了，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进行一段合作的部分呢？ 可以啊，快老师 我感觉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次煎熬 合作部分在你看来是煎熬哈。 我太久没有即兴的说唱这一块，我一直都不太行。 嗯、 对 啊，那、今天晚上会觉得好玩吗？还是会不会很害怕？ 就是把我的最惨的那面全部展现出来， 对吗？ 不会呀， 直视自己的现在的一个现状嘛。 对对对，发现自己的不足， 然后发现自己哇，原来这么厉害。回去今天晚上要诞生出很多作品出来，你都要感谢我们。 说的对。 问题是没有听出来不好啊。 确实不好，确实不好。 就你要求高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你要有一种糊弄人的， 这是说话的学问，就一定要说今天不好不好，然后说出来是好的。哎，这不是我的最好的一个状态，你知道？ 结果 来吧， 结果小丑是我自己。 那我们这一段来哪一个好呢？ 想要什么？ 这个可以吗？ 其实刚才已经用了我这边的歌，要不下？ 哎，可以哈， 用老师。 那你来配合是吧？ 可以啊。 不是，我的伴奏都有那个叠了一点人声。 哦， 嗯，对， 可以啊， 也 可以啊， 他也可以是吗？ 这首也很好。 那用这首是吗？ 这首是我跟也是一个王玉认识的小哥哥一起合作的，他叫 Warm Make Warm My，然后合作了一首叫 Hello Summer。 哇，很夏天的一首歌曲。 对， 嗯， 然后，哎。然后哎，我这些小哥哥都不在，应该下次带一波。 你克制一下你自己。你镜头前面大家都会感到他的眼睛在放光，真的是。 没有。 旁边坐着这么一个鲜嫩的小哥哥都还不够吗？ 有啊，你也是啊。 对啊。好，把我们的话题扯回到正题上。 好。 沈哥要不要先听一下这个旋律感觉？ 啊，可以可以，什么都 可以， 直接来啊。 好。 嗯， 纯即兴的部分还是、 那个、我可以先把那个 hook 先唱出来，因为我觉得王麦真的写得很好。 好， 对，他有加一些俄语在里面。 哦， 对， 那你就先、 哦、我们有主题吗？这个， 哎，自己要主题， 没有主题 真 的很难 说。一边 说 啊压力好大，一边自己要加。 那这样，你就自己出一个题好了。 自己出一个题， 三二一， 开车。 哦，开车就是司机路上此刻开车的这个词哈，没有别的言外之意哈。好，送给我们司机朋友的一首歌曲，开车 OK。 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场即兴部分，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来评论他们的现场即兴的部分所在。 主题它的名字叫做开车，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非常彩色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外面的车况一直很不错啊，我知道说的是反话呀啊呀，知道我们喝了酒都不能开车，就像我的车上一直不能带着乘客啊。 OK， 看到哪 over OK， 带我觉得要不就到天边的我，哒哒，我是那个值得 Florida 的 San Francisco， If you're with me tonight， Just go to 还可以吗？ 突然卡了一下， 不太可以。 来，给我一个谦卑式的下台。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题目是 开车。 沈赫给出的开车。 哎，你是怎么想到这个词的，老师？ 实在是没有想出， 就有种想飙又不敢飙的感觉。 希望此时此刻路上开车的朋友听到这首歌曲，我们即兴唱作。一边傻笑的同时， 哎，不是说要留个位置给泽华的吗？ 对， 我这不就是正在进行？毕竟我没有混响，又是在胡乱即兴。 你得把那个出来。 但是我发现沈克在说唱的时候，他的音是往下压一点的，你发现没有？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 B 它这个调是在这儿，所以我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哦，我以为就是要稍微往下压一点。嗯、 没有没有故意， 可能会更有那种感 觉。如果调再高一点，我可能会再高一点。 哦， 对，说唱也是有调的嘛。 对，但是他刚才那个手势也很重要，我发现了，加上那个手势 的时候，对，主要动作要做到，然后嘴就能不能就可以一直说，不会停。 好， 对， 哎，那我们还围绕这个再教一下我们好不好？ 啊， 就是一句话。简单一点的， 简单一点 啊！今天我们出这个题叫开车 啊 啊！如果是让我们更有感觉的说话，应该会什么样的感觉？我再调一下 啊， 跟着这个节奏走哈。 嗯啊，我记得我刚刚说什么啊？我知道喝了酒不能选择去开车。 我知道喝了酒不能选择去开车。 对，今天来做节目，衣服穿的是白色。 再说一次、啊、 今天来的节目衣服穿的是白色。 今天来的节目穿 今天来的节目衣服穿的是白色。 不是他的那个节奏不是， 对， 不是那样踩点的。 对， 你不要看他说的那么轻易，他有里面一些点， 还有那个抑扬顿挫，不是我们这样乱顿的。 呀、 yeah. ，那很好，很好。 嗯，那这有技巧可以教我们吗？ 技巧就多说， 只能是多说哈。 嗯， 然后多说找到感觉以后。 就对，都模仿，都就是听别人的歌，然后学嘛。嗯嗯。 老师，我想说，你这样子说，让我有种听到多喝水的那种感觉。 多喝开水。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Time Show， 稍后还有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请来的两位嘉宾是沈克和 Doris 何小何。

对于这种连那只吃都很难分出来的人，就是这种韵脚，就有时候就是 就很难为广东人啊。 也不能拖累广东人，只是我自己不好而已。 只是难为了何小何。 对。 好，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现场的呈现的部分。接下来是 Nick Shy 沈克带来的作品，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以下这首歌曲《Choose》。 总是会褪去，你的痛苦总是要汇聚，彼此之间受过的委屈，想对我说要再次回去。你想要的爱它不存在，就算你等待也不回来，别再继续欺骗自己，最当初的我却要逃避，也最不想让你不开心，接管贴着你很紧，你的心思让我猜，还是听不准的音，但我还是不肯承认。时间改变不了的差别，就是我爱你的一瞬间，尽管面临最后的终点，你永远是我最想保护的，虽然我猜不透你想要的，可我一样守护在你的身边，但是做不了你梦里的神。你的激情总是会褪去，你的痛苦总是要回去，彼此之间受过的委屈，想对我说要再次回去。你想要的爱它不存在，就算你等待也不回来，别再继续欺骗自己，最当初的我却要逃避。抚摸你的头，闭上眼去感受，好像痛会更多，还伴随着求救。恨你的也是我，救你的也是我，要吃的太多让副作用带来了结果。你问我的快乐到底是什么，应该是握着送我的麦克，在台上唱着和你的彩色，穿你买的耐克，开着我的车，你永远是我最想保护的，虽然我在不透你想要的，但我依然守护在你的身边，但是做不了你梦里的神仙。激情总是会褪去，你的痛苦总是要汇聚，彼此之间受过的委屈，想对我说要再次回去。你想要的爱它不存在，就算你等待也不回来，别再继续欺骗自己，最当初的我却要逃避、 这是我们现场带来的 Choose 这首作品，同样也是来自于沈克刚刚带来的个人同名的第三张 EP 当中的作品。前面也说到了，这张作品其实是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然后只是一直到了2021年的今天才跟大家正式的见面。但是他非常自信地说，今天听起来依然是好听的。但确实是我们今天听到这张专辑的歌曲，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年，你没有感觉到一个好像过时啊，或者是时间的一个印记在里面。 谢谢。对，我后来带的那两首歌属于可能近五年内都不会传到中国，可能就在中国不会火，可能它太小众了，就是。对， 你说这首歌曲吗？ 不是，后来我发现的那两首。 这两首歌曲现在网上还听不到。 对对对，就像我现在做这个歌，就是当时可能就近三年都不会传到中国，后来有了那些综艺，然后才传到中国，然后后来我又钻研了一些更可以说更小众，但其实已经在一些主流媒体像 iTunes 那种已经非常火的一些风格，可能在中国还没有人听， 相对比较新鲜一点。 对对，就像像我后来发明的两首都叫 Reggaeton， 然后就是他在伯格利多那块发起的，后来现在非常 火，以雷鬼元素为主的， 对对，非常火非常火，但是现在可能国内听的人很少很少。 那你为什么敢做这个事儿呢？ 独立音乐人嘛，就是要做一些大家不会的，然后把它变成很流行的一些东西，让 所以现在反而想开一点的哈。 嗯，对， 就因为独立音乐人，所以我去做更多的以前不太敢的或者是不太确定的一个尝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就我们要把不太听到的一些风格做的让大家听到，做的很受大家可以接受，我觉得这应该是我想做的。 闭上眼去感受，好像痛会更多，还伴随着求救，恨你的人是我。 来吧小何，接下来你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作品？ 跟大家分享陶乐斯吧。 陶乐斯， 对，陶乐斯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剖析的，也是其中一个人物，也在我的第二张 EP 里面，然后是一个最终曲，然后也是在说《绿野仙踪》的那个女主角陶乐斯，然后就其实我是以她来鼓励一些正在，也是这一座都市森林里边的所有的小朋友们，一直往前奔跑，一直有一种勇气，然后去寻找自己的归属感。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小朋友了，在这个都市丛林当中，好像不管多大年纪，总是会 奔跑， 不是总是会有的时候受挫啊，有的时候会觉得没有力量啊，然后这个时候通过音乐也好，通过别人的一个信念也罢，可以让你重新找到一个能量。那每一个年龄层的人其实都很适合的， 保持一个童心，不要苍老。 是，以下这首《陶乐斯》，有请何小何。 穿上了新的鞋，坠落上的蝴蝶，要去征服世界，抓紧时间，我等不及再拖延，没心事带照片，没空对谁怀念，时间那么大，别说睡不着觉，丛林里正有声响，有点紧张害怕，滴答滴答，天就要亮，时间那么大，我属于世界，转动像飞奔的蝴蝶，要去收复世界，快点快点，抓紧时间，我来 不知道作业，没空整的照片，没空做什么留恋。 这是现场带来的《陶乐思》，是何小何在直播间当中的现场演唱。这首歌曲前面也说到了，是跟童话故事有很大关系的一首作品。 是的， 这张专辑都是跟童话故事有关系的。 这个整张专辑的从头到尾的概念就是来自于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老童话《绿野仙踪》里面的四个主要人物， 然后也是用现在的状态来重新解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故事。 对， 对，就类似于让他们四个投胎转世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来，全息我自己的所看到的都市上面的一些。 对，包括现在影视作品在重新解构以前很经典的作品的时候，都是会套用现在的一个方式在古老的故事当中去， 有点像那些成人童话的那种。 对，这个概念其实很酷，也是你这那几年在做的事情。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我其实还真的挺喜欢去说一些童话故事啊、寓言故事啊，就以这种角度去切入。 嗯， 但是接下来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已经做了一个是第一张是独立流行，第二张是比较偏实验电子的、融合电子的。接下来这一张我也想有一个跳跃。但是具体是什么，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归跟实录乐器的一个合作吧。 哦， 嗯哼，可能也是难度挺大的，但是可能在实录的乐器的基础上面，把它们通用一种变声的、经过过滤的一种全新的音色出来展现。 听起来就很贵，又是大制作哈。 不是，就是就主要是写的好的话，我觉得会为自己省很多。 你看我说听起来很贵的时候，旁边沈科也是默默的点了下头。 太贵了。 哎，他刚才唱这首歌曲节奏感那么强，你也没有动。哎， 我有动，这太快了，他这个节奏太快了。 倒算，懂断。 小何的风格是你会喜欢的音乐类型吗？ 我 实话实说啊， 我真的没有接触这种像你刚刚说的像叫什么实验电子。 对 的，对，我接触比较少，不太了解， 平时听的也会比较少哈。 对，我听东西太窄了。 嗯， 就我喜欢这个，我只听那个，然后就只听这个。对， 那不会有的时候会腻的时候吗？ 我就是那种喜欢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直到弄腻为止。就我至今为止唯一没有腻就是宫保鸡丁，就是我爱吃的一道菜，就从来没吃腻。但是别的事情都是我特别喜欢，然后我一直干啊，直到哎呀就再也不想碰它了，就每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但是音乐这个事情的话，你也其实是这个样子的，我喜欢这个门类，我就主要听这个门类。 对对对， 其他门类我可能也不太去听，不太去接触。 对对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去提升自己。 嗯，我就是擅长把我喜欢的东西就只做自己最擅长的，然后把最擅长的做到最擅长，不要去管那些短板，就不管。 那现在1到100分的话，你觉得自己的功力达到多少的状态了？ 是指哪方面的？ 就是在自己所做的你喜欢的这个领域啊。 哦，那这个不好打分，这个 你就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分数吗？ 哦，自己给自己， 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唱作加这个编录混整体的一个状况， 就是可以达到行业标准吧。 可以达到行业标准。 嗯嗯， 那就听起来你还是有很多的空间需要自己不断再去 对 提升。 对，提升肯定是要永远在进步嘛。 OK，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作品也是沈克今天准备的最后一首作品。 嗯，对，这首歌词写的还挺用心的。 嗯， 但它是一个 outro， 就是整张专辑的结尾吧，可以说是 叫做贝壳。 对对对， 这首歌曲是真的那个海边的贝壳吗？ 不是不是啊，是在是我不太会描述。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状态。对， 哦，在讲一个状态。 那我们先听，然后自己再感受和揣测一下，我们俩也揣测一下贝壳的状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OK。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些许的删减，我们感受到的是现场版本的贝壳。 想找到了属于我的一个归宿，不用再一个人从深海中打捞珍珠，没有一个能够给我足够多的地方，让我只能再次前行，我只能选择离开了孤寂，渐渐的开始释然曾经的我，如今在水下呼吸变成贝壳。 You know When the launch comes and you begin to talk about him as a little boy seeing his great grandmother's ghost, I think that's when I fell for him. Just the idea of this little boy with all those beautiful dreams. 被不懂事的孩子不停打扰不停打扰，就像当初的我也会在这里不停寻找，渐渐理解你的痛，帮你缓解，进入梦中会拉住你的手，我不能让你离开深海中，随我一同跳入了这深洞，感受着沉重，需要几分钟就逃不出这迷宫。 You trapped me. 这是我们听到的有所删减版本的 Ultra 贝壳。其实在录音室版本当中它是一首正常长度的一首歌曲。 后面就是一个电影独白。对。 加入了挺多独白在这首作品当中的。 对，就是有一个意境嘛。 好，我们先问我们俩哈，你听明白贝壳是什么样状态的吗？小何， 我觉得是一个 你的揣测吧， 音乐人都会有的一个状态。 哦，就完了， 就是晚上躲在贝壳里的那种状态吧，我听起来 音乐人的一个晚上躲在贝壳里的，是说那个创作的， 可能是说我自己感觉吧，可能以我自己来说吧，就我觉得晚上的那种 emo 吧，大家说就比较浓烈的时候，其实是最需要就是一个人躲起来的那种感觉。 那我可以理解为它就像是那个珍珠一样，你既想露出来然后又害怕又想被包裹起来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吗？ 我觉得我就是想躲起来， 就只是想躲起来。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理解的这个贝壳的状态是想躲起来的一个状态。 对，是一个安全壳吧，像是寄居蟹那种吧。 我理解的差不多，我大概想到就是那个贝壳的那个珍珠的那个状态，它是一直被保护得很好，然后但它又期待自己被发现，但是又害怕，然后因为这个环境让它觉得很舒服。 我这歌其实是分上半段和下半段， 是。 然后上半段就讲的是，我在海里捞珍珠，然后 你在海里捞珍珠， 对，我在捞珍珠，然后后来就是，感觉这个地方就是容不下我，然后我自己就是变成了贝壳，跳入了水中，就是我变成了就是夹珍珠的那个人， 蛋壳精吗？ 然后第二段唱就是，我被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不停打捞不停打扰，就像当初的我也会在这里不停寻找，其实就是，如今，我走了这么一圈之后，我在水里看打捞的那个人就像曾经的我一样，然后我明白了他的这个感受，然后我把他拽到深海中跟我一起变成贝壳。 妈呀，原来是个惊悚的故事。 是好深啊，这一原来 报复心也太重了，直接给人踹到深海当中。 就大意是这个吧，其实里面有很多自己的小心思可能是。 哎，为什么加这个电影的独白？这什么电影呢？ 我只是在网上找了一段，就是两个人互相谈论 谈论这个男孩他就恋爱的一个场景，加了这个独白。对， 所以捞珍珠是一个恋爱的过程吗？ 可以这么理解。对，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剩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如果你喜欢今天在现场演唱的 Nick Shy 沈克的作品的话，记得上网去搜索他的最新的专辑 Shy Boy 3。 对，谢谢。 好，因为他名字也很好记，他很害羞，然后叫 Nick， 所以叫 Nick Shy。 我给自己后来又改了一个名字叫害羞的尼克。 哦，好，害羞的尼克，听起来又像是一个惊悚片的一个片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来，最后一首歌曲，小何的时间，你会带哪首歌曲？对， 其实我最近已经， 我来挑一首好不好？ 可以啊，再花一点吧。 我来挑一首《剪影》，好不好？ 《剪影》的话，也是就是我的 rap 小弟弟不在我身边。 哎，但是你可以根据你的 hook 的部分出。 我只能是孤独的唱我自己 hook 的部分， 还是粉红天马作为结束？ 哎，可以粉红天马吧。 好， 把大家带到梦里面走。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明天同一时间九七四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今天的晚安歌曲很粉红，粉红天马来自于 Doris 和小何。 黎明降临的森林，苏醒了我的眼睛，看见你真挚的倒影，温柔闪亮的天使，守护神圣的本领，守护着我们的经历。你一路飞行，带我们游天际，当我疲倦呼唤你，顺着回忆找回自己，迎风天空渐渐蔚蓝，脚下大地色彩斑斓，粉红的天马跟着我漫步云端，前方天色忽明忽暗，脚下大地色彩斑斓，粉红的天马飞到梦的彼岸，晚霞慢慢渲染翅膀。自己，就算有多少的遗憾，总会变得风轻云淡，粉红的天马陪着我目不旋转，就让天上一闪一闪都是未来同行伙伴，你让我勇敢飞到梦的彼岸，晚霞慢慢渲染翅膀。 时间的关系，这首《粉红天马》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小何